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。第十七集。八点，李朝隐也到了，他一走进片场便问副导演张希： 都通知到了吗？有多少人不能过来？ 张希念了几个名字，李朝隐低头想了想， 还好，最重要的是谢小希能来。 谢小希是饰演宋智的妻子的人，对于电影剧情十分重要，让周林等的风湿犯了整宿整宿疼得睡不着的便是这位谢小希了。李朝隐让片场工作人员将十几张椅子排成了一个圈，走到何修义的面前问： 剧本通读了没有？对于戏中角色遭遇有没有什么与之前不同的看法？ 演员有想法是好事，不论与导演一不一致。快速过了一遍，还没有来得及细读，更是没来得及。 没事，下周才是正式开拍，我们用一周时间来排练，今天重新来一遍全阵容通篇对词。 李朝隐习惯于以完整阵容进行从头至尾的通篇对词，这样可以让演员们熟悉整个故事，增加彼此间的化学反应，同时培养出对于电影的兴奋状态。这次事发突然，人没有能够凑齐，但其他人之前已经对过词了，只要与何修义互动最多的左然、谢小希能参与，问题也不大。李朝隐从来不相信演员们会自己仔细研究剧本，宁可看着他们围成一圈老老实实地念一遍台词。有些导演从不排练，但李朝隐认为实际上没区别，他们开着镜头排练。威廉·惠勒便不排练，然而每一场电影冲印出来的底片长达100万英寸，在传说中再来一次是惠勒给予每一个演员的唯一指导。当参与对词的十几个演员陆续地进入片场并且坐在椅子上后，李朝隐将每个人都介绍了一下，重点是何修义。他赞赏了何修义的演技，却没有提那混乱的换人。随后他用5分钟来了一个开场白，介绍了一下他对于家族的理解以及他对于对词的要求。 首先要放松自己，这并不是表演，绝对不要刻意追求演技，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好，自然的看剧情流动，如同平常读书一样。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站着读、坐着读、躺着读、走着读，什么样都没有问题。第二，注意倾听，在别人读词时请专心的聆听回应，别忙着看下面的词儿。第三，随时提问，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想讨论的不要藏着憋着，第一时间示意。第四，注意寻找自己角色的贯穿线，主线是什么，支线是什么，要心中有数，落实一个角色的层次和结构。秋意，这周我会不断的与你探讨对宋智的看法，你要做好准备。 嗯，好的。 不要害怕排练，有些演员认为排练会扼杀新鲜度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在我看来，灵感犹如汪洋大海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思考越多收获越多，排练可以使表演变得更有冲击力，在一次次的排练中更深邃的情感会涌入到脑海，对角色的体会将越来越深刻。如果你认为第一次的表演总是你的巅峰，之后便再也不会有新的感悟了，那么我只能很遗憾地表示，演员这条路大概并不适合你。 忽然之间，何修义的血液有些沸腾。是啊，他是主演之一啊。与当裸替那次不同，李朝隐导演正详细地教导他如何成为真正的优秀的演员。李朝隐没有只谈宋智这角色，而是在将许多经验传授给他。何修义好像站在夜与晨的交界，即将迈进那色彩斑斓的世界。 开场白结束后，对词正式开始了。何秀一放松下来，跟随众人娓娓地念出了属于宋智的台词。他紧接着李朝隐导演方才讲的话，在别人念词时都静静地看着对方，专心聆听，认真体会。可是有时左然念着念着会突然抬起头，抓住何秀义的眼睛，用李朝隐说的不带演技的自然的语气一字字说， 我愿为你赴汤蹈火。你知道吗，阿巴耶娃有句诗说，离别对于爱情就像风对于火一样，它熄灭了火星，但却能煽起狂野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比演戏时更能让何秀义心间微微发颤。其实并不是十分全的全阵容通篇对词。当晚为了欢迎何秀义的加入呢，生活制片亲自订了餐厅，请剧组工作人员和来参加对词的演员吃饭。对于那些曾经不大友善的人，何秀义心里还是有个小疙瘩。他也清楚自己需要调整心态，否则绝对没有办法愉快的共事。只是这事儿并未第一天便能想开的。何秀义表面上温和有礼谦虚，心理上却本能的更亲近李朝隐和左然。那家餐厅海鲜非常正宗，大龙虾一上来，李朝隐导演便笑了一笑，伸手指了下何秀义，对服务生说道， 最大的给那位先生。 啊，谢谢。何秀义也没有推辞，而是表达了他的高兴和感谢。我就喜欢吃大的，不管吃什么吧，我都喜欢大的。何秀义感觉到了左然奇特的眼神，于是也转头看向旁边冷峻的男人。左然将视线移回了自己的盘子，没有搭理何秀义，又是一副优雅贵族的样子。席间众人没有怎么聊家族的事，而是纷纷谈起了各种业内八卦，比如谁隐婚了呀，谁劈腿了呀，谁给了知名娱记1亿封口费呀。几个女孩子扒得脸上直发光。有人问左然， 大影帝，您怎么看这事儿？ 无聊。 对啊，您从来没有出过绯闻，心思全都放在演戏上了。 我意思是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很无聊。 原来如此。 唯一算是与家族有关的话题，便是李朝隐让何秀义加微信了。之前何秀义只是一个裸替，没有资格进剧组的群，此刻何秀义的身份却是大不相同了，于是被拖进了所有相关的群和讨论组，有剧组主创群，有全部演员群，有主演群，有造型群，各种消息一瓶一瓶。何秀义眼睛都花了，不禁有些担心自己以后会漏看什么，从而导致严重的失误。何秀义也加了在场所有人的微信，包括左然。左然的朋友圈是当下难得的干净，一共也没有几条，最近的是5月30号发的5月30，再其次是去年5月30号同样一句5月30。一看就知道这个日子对于左然来说非常重要。何秀义想起了那张5月20去6月23回的车票，琢磨了下，觉得两者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何秀义又看了下李朝隐的朋友圈，发现李朝隐的朋友圈画风十分清奇，差不多每隔3-4天李导便要发一张片场的照片，配上他自己写的诗，情怀满满。因为需要保密，照片上看不出什么， 一般只有一块绿屏或者一个道具。何修一看见，在自己当裸替的第三天，也就是拍摄沈岩要去北平，两人难舍难分的那天，李朝隐做的诗是这样的：满腔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战斗，快把那炉火烧红了，让我断至长矛。下边一大堆赞，差不多每个剧组人员都学习了下，除了左然。何修一抬头看了看李导的三角眼加三白眼，心中感叹，李朝隐极其凶狠的外表下竟然洋溢着各种情怀。看来之前几天作为裸替，他没有能了解李导，因为李导在片场和他讲的话其实并不多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。感谢您的收听。